祭奠逝者的这么个日子口，嚯，赶寸了。嗨，这两天啊，哎呀，反正就那几天吧，这个赶上快供暖了也是啊，反正这个综合的原因就使得呢，这个咱们这个空气质量啊，反正不老好的啊，这有点霾是吧，呵，那几天又赶上有霾，天不好是吧，视线也不是那么清楚，说那几天晚不晌我这个出去遛个弯吧，呼把我给呛的，差点给呛回来。这就法制晚报的报道吗，说是赶上这个所谓寒衣节，市民老百姓雾霾天烧纸钱，一条街一宿的功夫 PM2.5 激增350。哎呀，真是一点都不夸张，我们那边啊，我老家也那样哈。那个说你老家哪儿啊，啊，劲松双井这就这俩溜呗，也是，哎呀，烧的呀，那个立交桥那底下，呵，这儿一堆那儿一撮，哎呀，来晚了都没地儿哈。咱就说啊，一个呢，这个咱们应该移风易俗，是不是啊，你就老理儿老规矩啊，情有可原，无可厚非。但是呢，祭奠逝者的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，也未必只有烧纸这一个主意一个办法。再有一个呢，不就说呢嘛，你有这个时间是吧，有这个功夫啊，就赶上这个这么埋的天儿，您还那烧纸，哎呀，我是为了这个家里的老人呐，走了之后我们这个想得慌啊，哎，那还不如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咱们床前多尽点孝，您说是也不是呢。这个不光是说什么旁人啊，说旁人的不算我的能耐，也是说我自个儿，自己也一样啊，工作一忙，你看了没有，老娘亲啊给这个疏远了，那哪成去啊，哈，这个生活当中啊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。就说这个防骗子啊，有的时候啊他也不好防，他为什么呢，关键这个骗子呀是家人，哎，家人骗自个儿家来了是吗，啊，往里骗的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有那北京的事情吧，有一位这个小官哥们儿，这京华时报说的，其实呢有年头啊没找着合适工作了，没工作跟家待着自己心里也难受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那您麻溜的出去赶紧找活干去啊，不去跟家里人扯谎，哎，我现在国家机关呐，哎呀，有关系，其实没工作，哎呀，骗的他媳妇儿啊岳父深信不疑，这孩子啊真是啊给劲，太争气了，有出息，你看人家国家机关嘛，是不是啊，啊，而且说了啊，我这个你像国土部知道吧，知道嚯，那么大的一个部委啊，你怎么着，你有关系，我太有关系，领导我都熟的不得了，买回你回迁房，回迁房这买得了吗，买不了，你我就行是吗，为这个打他那个媳妇三姑父那地儿骗了50多万，嚯，买回迁房吗，买低价房吗，岳父一看，哟，那这个你别把啊老父亲我拉下，那哪能够啊，岳父老泰山走着拿钱，岳父给他25万，哎呀，这么一来二去的，呵，大姨夫都来了，哎，大姨妈有吗，就那个意思嘛，媳妇儿大姨夫啊跟他说啊，你就不行，怎么这那哥的呀，你要不然帮帮我，别嗨，这没得说，诱骗，好家伙，就是把媳妇他们家人上上下下全骗了个遍啊，最后呢东窗事发，他捂得住吗，到了这玩意儿这事儿他盖不住出来了吗，结果上法庭了，骗人呢啊，后来怎么着呢，这据说啊，和他媳妇儿也说，你说他这人真讨厌，他骗我怎么骗的，你这也挺大人的了，你怎么就让人家给骗了，怎么不是，我说他太坏了，他觉得我起疑心了不是吗，啊，找了一个哥们儿，也不是社会上什么地儿来的一个啊，假装他的秘书，哎呀好吗，哎呀真是啊，还有那个呢啊，咱就说啊，这就说这个这是中国人啊，还有外国人，有不好说啊，叫不叫骗子咱说不清楚，反正这事儿呢看上去不那么那个正常， 啊，有毛病。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不是咱北京的事情，事情发生在广州东站，广州的事儿。不知道这橙子啊，那外国那哥们儿还跟不跟那儿待着？反正前段时间见天去，警察也没辙，说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儿，他跟那儿坐着要饭要钱，这轰走了吧？你走吧，走吧，别跟这儿待着了，挺听话的，走了啊。打远处瞄着，警察一回去，他又来了，哎，继续要钱啊，说我呀，背包客。哎，来了广州之后啊，哎呀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看看什么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我想去昆明，大伙儿给我众筹吧。哎，众筹这词儿还这么好听啊，就那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你给我点钱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说这人有问题呢？那记者去采访，看着挺可怜的，刚要掏钱，边上过了一个清洁工。哎哎哎哎，别给他，别给他，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他老跟这儿要，他未必是他说那种情况，什么什么有了什么困难之类的了。见天来，中国人给的少，一两百，你要搁外国人好，成沓成沓的那个人民币给他，那么长时间，他早就把那个去什么昆明的那个火车票攒足了呀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可说呢。那记者就跟他聊，说要不然把您的护照我们瞅瞅，您要真有困难，我们给您找找什么。您是外国的是吗？啊，我是外国人啊，那给你找你们国家在广州的什么领馆啊什么的外交机构。哇，不，哎，我中文听不懂，哎，跟这有关系吗？反正就是人家打听问他的这个来龙去脉，跟人打哑谜，也没什么实话。临了这记者要走了这功夫，这老外啊撂下一句，哎，这句话太金琢磨了，哪句啊？哎，记者先生，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什么问题？关于我的故事，就是我讲这段啊，这套书是吧？你们相信百分之多少？哎，您这真的有百分之多少啊？嘿，好嘛，还有这事儿呢？就说啊，千万不能够偏听偏信，得多长个心眼儿，是吗？你看看这个湖北十堰李大嫂最近出事儿了，怎么呢？跟这个丈夫结婚多年，感情也还可以，那毕竟是老夫老妻了嘛，是吧？平常呢可能丈夫工作忙啊，经常挨外头，对家里头照顾的不那么周到。嘿，这个李大嫂心里头不行，咯楞下子折个了。哎呀，老是这样，你这个跟我这说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，招三不招两的，背不住你嫌弃我有了外心了吧？啊，于是乎呢，也不打哪儿，是网上的什么什么地方啊，找了一家所谓的调查公司。咱说啊，这个买卖搁咱们国家要按法律上来说，这可不许可，这是踩着红线边的这么个买卖，说白了加了引号的私家侦探是也，是吧？啊，侦探还是私家的，都是福尔摩斯。嗨，就说啊，帮您呢这个了解情况，是吧？我跟您家里有些事儿啊，您找不了警察，你像李大嫂这个你怎么找警察呀？啊，警察同志，我报案怎么了？我丈夫有小三了。哎，警察说这不管啊，这不管，你要是有刑事案件是吧，治安案件违法犯罪，这你找警察公安局，你这个你丈夫这个事儿你没法弄啊。哎，你看了没有，私家侦探帮你忙，呵呵，只掏钱我给你搞定，是吧？一天到晚我跟踪他，他要身边有了女人，我一准能够查他个水落石出。关键是得给钱，嘿嘿嘿，还不少呢，一张嘴就要了李大嫂3000块钱。三千给了吗？给了。给了之后这李大嫂一合计，哎呀，你说我这人也是怎么这样胡乱猜疑，我丈夫人挺好的呀。再一琢磨一合计，他这橙子是吧，这个回家的这个次数少，或者是回来以后没什么话，他工作忙啊。哎呀，这不行，这你这要让我们家老头子知道了，好，我这背后查他，他不给我急眼，不给我窜了，找那家调查公司去了。哎，我查这买卖不做了行吗？你要不把钱退给我，退不行，退不单不能退啊，你还得再给。哎，李大嫂说这可不讲理啊， 我雇你是，我这3000定钱，那就说我要是就不要了，也轮不到你再跟我要钱，怎么着？大嫂怎么说？怎么说话来着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干嘛呀？这个买卖不成仁义，在谁跟你说什么仁义呀、啊？做买卖就是做买卖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做了，我不让你们去调查我丈夫，我相信他，你相信他呀？我们不相信，那我们两口子事跟你没关系，太有关系了，你得继续给钱。嘿，我要不给呢？不给啊，不给，那你看着办吧。不给，我们要是把这事儿跟你家老头子一说啊，哎呦，别介，可千万别跟他说，说了以后我们两口子非打离婚不可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呢，赶紧的，大嫂，快，掏钱刷卡，哎得，前后被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给骗了4000元，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这不行，我得报警找警察。你看了没有？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是吧？两口在一块儿得互谅互让，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？互相信赖对方啊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你跟那个《钱江晚报》讲那么一档的事儿吗？这个浙江丽水啊，说是最近法院啊，把一姓叶的年轻小伙子给判了，就说啊，你是故意毁坏财物、妨害公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。这干嘛了？这是，嗨，这小叶呀，他是2011年结的婚，媳妇儿姓陈。俩人呢关系感情都不错，是吧？结了婚之后呢，买了房买了车，但是到了去年1月份的时候，俩人不行了，过不下去了。这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想明白了咱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到了去年俩人就打离婚了。离婚了之后呢，把财产俩人都分清楚了啊，这个车呀什么之类的哈，这东西这个反正都分明白了。这个车归媳妇儿，就前妻所有啊。当然这个事儿呢，实际上这个小叶呀，从俩人分割财产这块来看，本身没死心。为什么呢？在财产分割的过程当中做出重大的让步，不单车归了前妻，房子也归了前妻，而这个房贷还有车贷，这个钱都是小叶啊他给的。说白了就是什么意思呢？看那个架势啊，说不行，咱俩人啊，咱俩人就复婚了呗，有这个想法。但是您别忘了，您既然说这个俩人协议离婚了，是吧？劳燕分飞了，那就是说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。打现在开始，这姓陈的陈姑娘不再是你媳妇了啊，甭惦着了。说以后呢，再说以后看缘分，是不是啊？谁让你当初跟人离婚的来着？谁让你当初你们两口子那个夫妻感情不和来着呀？谁成想，呵，没过多久哟，风言风语传来了啊！我跟您说，哎呦，就这姓陈的这姑娘，呵，掉脸就跟人家谈男朋友了，找了一个啊小鲜肉，嗨，找了一年轻小伙子，呵，小叶听了之后这个恨呐、啊，也是无巧不成书，那一日在街市之上，哗，让小叶给整碰上了，就他这前妻陈姑娘。跟一男的，咱也不知道他们之间什么关系，是不是真的谈恋爱，这很难说。反正跟一陌生男人在一块，哎呀，小叶恨的呀，恨的牙根都快咬碎了。你太不守妇道了，你怎么这个道德作风呢？哎，又一合计不对，哎，好像这个说的有点啊不搭调，是吧？人家跟我不是婚姻关系，我干嘛这么要？那我也不管啊。你想想，他们的车都给他了，你看了没有？他让那男的一块儿，俩人还开坐我的车，我跟他不答应，上去乒啊乓，先把那车砸了。那姑娘不干啊，打电话把警察叫来，呵，小叶也是失去理智，跟警察叔叔玩五把招，那好得了吗？逮起来了呗，你看了没有？付出代价了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真要是有那个坏人，我告诉你说，也有那个奇葩的。怎么叫奇葩？安徽商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安徽的寿县，那个地方有一座陵墓。咱们知道啊，南方啊，春秋战国那个会子，南方是归这个楚国，是吧？楚国嘛，屈原大夫，哎，就他们那国家啊，他们的诸侯国吧。 那么楚国里面有一位楚王啊，就是死后安葬在寿县这个地方，等于这儿有一座古墓。 哦，明白了， 是吧？盗墓贼来了，哎，让周围乡亲们发现了，呵，来盗我们这个楚王墓，这还得了啊？这是文物啊，这是国宝啊！报了警，警察来了之后，按图索骥，根据现场蛛丝马迹，调监控录像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最终锁定了几个犯罪嫌疑人，有的是打外地来的啊，来了之后就还几个人开始是来了一趟了，到这楚王墓这儿转了一遭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下手，又回去了。那么后来呢，警方监控他们，就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将其缉拿归案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什么呀？逮起来之后警察一问，哎，我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因为一调查警察也觉得懵，为什么呢？这几个人实际上生活当中并不缺钱，有的家里面还可以，家道还挺殷实，为什么呀？你们干嘛要啊刨坟掘墓这个缺德事你们都干呢？哎，民警，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啊！你不是，你等会儿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刨坟掘墓怎么不对？那你太不对了，我们这个是出于爱好。哎呀，爱好啊，我们都是看小说看的，看哪一部啊？啊，人点烛，鬼吹灯吗？不，那这个一两句话说啊不清楚。反正我们是迷恋这个盗墓小说，哎，我们几个哥几个才开始合计着干这个坏事，好嘛。干坏事的还真不老少啊，是吧？社会治安啊，咱们这个维护得大伙共同努力，是吧？加强打击嘛，普通老百姓也一样，也得多个心眼儿。这事儿啊，那个当然您是碰不上了，对。但是即使是这个跟这个反正差不太多类似的事情让您碰上，您也别着急，您也别害怕啊，自己要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。比方说这位刘先生。啊，刘大哥和李大嫂的故事，又是两口子啊。对了，这刘大哥呀，家底儿不错啊，挺厚实，北京朝阳区小区里面买套房，开着买卖啊，给媳妇儿买了一辆宾利轿车。嚯，这车可不便宜，咱就说啊，这是头些日子的事情，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，这个。刘大哥的媳妇儿李大嫂见天是开着辆宾利上下班，哎，说这几天感觉不得对劲呐，跟他丈夫说，我说我怎么觉得这后院后背不舒服呢，老觉得有人跟着我呢。什么人跟着你啊？有一辆灰颜色的捷达车，后面老不远不近的跟着我。关键是啊，我从这个反光镜后视镜往后面一看，哇，吓得我是亡魂皆冒。为什么呢？这几个跟踪我的人戴着口罩鸭舌帽啊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是吧？再低点就撞车了，为什么都看不见路了？哎，而且那司机还戴着手套，这谁开车好好的戴着口罩鸭舌帽还戴着手套啊？干嘛呢？这是这是办上了呀。哎，我说老头子，背不住这哥几个，这辆车他不是好人吧？起先这老刘还没往心里去啊，说可能是你反应过度了，你再看看吧。可是后来连续几天媳妇儿说了，子我这早上起来这车一开出家门口，那辆灰色捷达就跟上了。老刘闻听此言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心的话说，罢了，真让坏人盯上了。这要是说啊，丑冷的趁我媳妇儿不注意把他给绑了，那可就麻烦了啊。头些日子刚看了电影解救武先生啊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老刘这人呢还真是啊，讲话有两下子，哈，没慌，说想报警但是不行啊。你报了警，人家说我开车跟后面跟着你，我犯法了吗？你就是报了警，你拿我也没辙呀。关键是得抓现行，是吧？于是乎呢，就开始谋划上了。这样吧，早高峰的时候，咱们把他给别住啊。怎么别呢？咱们制造一起轻微的小车祸。哟，那制造车是，就是说这个他是为了这个破案吗？ 再有一个，这辆车是套牌，回头真是出了车祸，警察来了，这车也走不了，犯法了吗？他有毛病吗？找了公司啊，七八个棒小伙子，早上起来都开着车出去了。霄云路那条路上本来就很堵车，嘿嘿，那天早晨啊，估计是堵死了。为什么呢？那就不说了吗？刘先生就憋着啊，这辆捷达瞅准了，轻轻一踩油门，不用太大的劲儿，哐，撞上了。撞上之后啊，那前面那个捷达车里的司机拉门下来，倍儿客气啊，哎，这你们撞了哈，撞了，行，给我200，走吧。那不成，刘先生一看，哈，你们有业务是吧？正忙着呢，啊，不想耽搁时间，想得美，不行，叫警察。哎呦，别，哎呀，我们有事儿，对，那眼前这事儿咱没完，得说清楚。这捷达车那哥几个一看，互相递个眼色，心的话说不对劲，走吧，啊，那什么，等警察是吧？行，那你们先忙着，我先走了，抬腿要走。刘先生说：“你哪儿走啊？走不了了。”几个员工上去就把那哥们给控制住了。等警察来了之后，呵，这一翻腾，捷达车上真有料啊！哎呀，手铐、脚镣，俩望远镜、绳子、砍刀，我的天哪！还有逃跑路线图，还有那藏尸袋，呼，这是真的要干坏事啊！嘿，真是啊，有惊无险。嘿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听众朋友们， 在这漫长的路上，有太多期待，变幻不画面多少意外，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，漫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，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？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，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，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。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，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，请爱护旅游资源，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。